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从来没记起。爱看星空那闪烁美，独在空间在温泉里，那感觉自冰冷，没你共我一起，一切便不觉完美。在某地，在世间，让你我变一对，无惧怕各种困难与唏嘘，在我心全合意，是最真的一次，心中彼此再满够一名次，你我仿似一套戏。尽力演出化点心机，早注定一对，又再共你一起，想已成一切完美。重逢在故地，尽力演出化点心机，早注定一对，又再共你一起，想已是一切完美。从来是一对， 你我仿似一套戏， 淡忘过去， 尽力演出化点心机，早注定再共你一起，想已是一切完美。无愁又记， 谁会念记？ 似一套戏， 完全为了你， 尽力演出化点心机，早注定一对。又再共你一起，想已是一切。完美，重逢在故地。